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。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，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就是 Jeffy 啦，是吧？咁今日呢，其实我哋会继续呢是上个礼拜嗰个讲题，就是咩 粮食嘅问题啦。 粮食嘅问题啦，就有粮食生产啦，同埋食物安全嘅问题。咁其实上个礼拜都讲咗唔少有关粮食生产方面嘅嘢啦。咁今日呢，不如等我哋呢喺食物安全嗰度呢就嚟开始。 才哥听过你好多故仔讲喎。 是啊，将会有好多故仔。咁但首先呢，其实就我想问下 Jeffy， 你知唔知咩叫做咸料啊？ 咸料，哇！我又未听过， 未听过， 又咩？ 系咪以为啲咩四仔光碟入面嗰啲内容就叫做咸料咧？ 咁才哥讲，我又冇谂过呢啲。 你真系未听过咧？啊，我随时可以讲得嗰啲嘅，系嘛？我排紧队啫，未轮到咁解啫。大家稍安勿躁啊！咁样咧，其实咸料呢样嘢咧，系一个正式嘅名称嚟嘅。就系、是、原来每一个民族嗱，我开头咧都系即系叫做孤陋寡闻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净系识得我哋中国啦，甚至系净系识得我哋广东人添啦，系嘛？咁啊，发觉喺我哋嘅食物入面咧，原来有啲咧系真系好鬼死咸嘅， 系 系嘛？嗱，咁你举啲嚟睇下听下啦， 咸鱼啦， 冇错啦，就系咸鱼啦，系嘛？仲有另外咧就系腐乳， 腐乳 系咪啊？好鬼咸噶嘛？咁甚至有啲咧豆豉啊，吓或者有时啲榄角啊都整到好咸咁样。但系你就会问啦，喂，其实我哋大部分嘅食物都唔係咁鹹㗎，係咪？亦都即係冇乜需要啊！你都可以諗下喺大自然入面，即係我哋仲係嚇如無飲血嘅時期咁樣。你基本上嚟講，你食到無論係植物抑或動物嚇、植物就係蔬果啦，一係冇乜味，一係甜嘅添㗎嘛，係咪？咁啊，動物即係講得核突啲，你如無飲血啊，你就殺只兔仔你食，喂佢都唔會鹹到咁嘅味嘅地步㗎嘛，係咪啊？咁當然啊，即係你話鹽咁，如果你啲人真係揾到有啲係岩鹽咁，你攞啲嚟都係 可以食， 咁但係肯定嗰啲就係、是、即係只能夠食啲咁多嘅啫，係嘛？佢唔會係一種特別嘅食物嚟㗎嘛，係嘛？咁當然我哋身體需要鹽分，但係我哋鹽分咧好多時期就喺動物即係食呢啲已經有㗎啦嘛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但係你可唔可以即係嘗試推斷一下，點解我哋會有鹹料呢樣嘢咧？ 其實會唔會係嗰啲以前嗰啲人咧，佢想好似譬如消毒啊，或者儲藏啲食物咁 啊？非常之好啊 ，Jeffy！ 唉，呢個答案我完全滿意啦。嗱，事實上係嘅。咁啊，首先等我講翻我嗰啲孤陋寡聞嘅嘢啦。其實我第一次知道外國咧有鹹料咧，就係好多好多年前咧。其實嗰陣時我就細細個都有去過嘅，爹哋媽咪有帶我去嘅，但係我就冇咩印象啦。咁但係當年咧就咁拍緊拖咧，同呢個女友咧。即係而家太太啊，所以唔怕講啊。咁就去澳門，澳門嘅時期咧就係食嗰啲嗰度好出名噶嘛，葡萄牙嗰啲餐咧。咁其中一個叫馬加丘啊，馬加丘魚啊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馬加丘魚咧，原來有好多種唔同整法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但係我就叫嗰個唔知係炒飯啦，定乜乜馬加丘咁樣樣嘅。咁嘅時期咧，我已經之前可能唔知食過或者冇食過咯，可能係冇食過嘅真係。咁啊。试啦，系咪一试？哇，直情想掠翻出嚟咁滞！原来系葡萄牙咸鱼嚟嘅，原来系鬼佬咸鱼。我先第一次知道咧，原来除咗我哋中国人有咸鱼咧， 原来 鬼佬都有咸鱼嘅，即系佢哋嗰只葡萄牙马加丘鱼可以整到好咸噶嘛。咁当然咧，后嚟都知道啦吓，譬如我又后嚟我上橄榄呢样嘢吓，其实橄榄好有益啊，大家知道。但系橄榄咧。即係大家有主要有兩種啦，其實可能唔知嘅，但係一種咧就係只有少少綠綠地色嘅，一隻就黑色噶嘛，係咪啊？咁但係咧，亦都係咧視乎佢嗰個醃製過程啦、我相信佢喺樹上面嘅時期一定唔係咁鹹嘅，但係咧其中有啲橄欖咧，通常我哋比較少食嘅，即係食西餐會有食啦，但係食得最多係乜嘢咧？就食、是、自助餐嗰陣時，自助餐嗰時任你筆噶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咧好多人都唔中意食嘅，特別係鹹嗰只。因為其中有一隻咧，又係一把落口，哇！唔係啊，鹹到苦，有冇搞錯？黐線嘅，啲人將啲橄欖搞成咁，就攞翻出嚟咁滯啦，係嘛？咁仲有咧，就係話除咗鹹魚啦、橄欖咧，仲有就係芝士啦。嗱、你知道芝士嚇、牛奶做噶啦，但係其實芝士可以好淡口噶嘛，係嘛？即係可以冇乜味道噶。其實我哋啲芝士先會有鹹味咧，係加咗鹽落去噶嘛。 咦，係啊。 系，咁基本上佢本身唔系， 我以为系芝士制啊，咸咸地。 系，但系啊，其中有一只芝士啊，你知道咧，其实即系等于咧，我觉得仲劲喎。即系你话我哋呢个腐乳已经好犀利啦，系嘛？但系其实鬼佬嗰只蓝芝士啊，哇，先至得人惊啊！当然佢有好多级别啦，系嘛？即系有啲可以好贵好贵嘅嗰啲 blue cheese 啊。有啲咧仍然臭到咧，就係、同我哋嘅臭豆腐咧係拍得住嘅，即係叮當碼頭有得揮嘅， 係 即係我覺得佢臭過臭豆腐添啊嘛。不過都係臭豆腐可以好臭嘅。咁但係咧嗰只藍芝士咧，有啲鹹芝士整到咧真係鹹得好緊要噶嘛。咁好明顯，其實嗰個係人為噶嘛，係嘛？佢啲牛奶有乜可能咁鹹啫？係嘛？好啦，咁即係呢所有呢啲咁樣嘅食物咧，原來喺各個唔同嘅民族咧，佢都會發展出鹹料。咁我個推斷咧，其實我哋叫做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就英雄所見略同啦，自己讚自己先啦。我都係推論嘅啫，係嘛？即係我都冇話抄過啲咩學術嘅文獻啊咁樣。即係九成九都係因為喺古代嘅時期，你就即係我哋嘅祖先啦，就係、發覺原來鹽呢樣嘢咧係可以係除咗調味之外，係可以防腐嘅，係咪啊？就可以醃製啲嘢咧，係等佢可以捱耐啲。咁捱耐啲主要咧，其實就係因為特別你知歐洲嘅時期啦，當然我哋北方都係啦，一到冬天咧好凍啦，係嘛？咁你就未必揾到嘢食，係嘛？因為嗰啲樹葉都落埋啦，呢啲動物又匿埋啦，咁樣你又靠打獵啊，去採集果實啊，都死得噶嘛，係嘛？ 或者好凍，你 點樣過冬咧？係 嘛？想出去打獵？ 點樣過冬？咁就即係話咧，其實就好天揾埋落雨柴咧，就夏天揾埋冬天食咯。咁但係冬天食嘅時期咧，雖然話凍啫，但係啲嘢都會腐爛噶嘛，一樣係咪啊？咁所以啦，你於是咧就啲人咧就即係梗係無意中發現，哇！原來揾啲鹽擁住佢啦，醃住佢咧，佢又可以保持到佢係唔會咁易腐爛嘅，可以食耐啲。好啦，咁但係你醃咗佢，咁唔使講，梗係鹹噶啦。咁鹹嘅時期咧，於是咧久而久之咧，就有某啲人咧就發展出呢種咁樣嘅鹹嘅口味出嚟。咁所以之後咧，就甚至係專登製造一啲即係比較特別鹹嘅食物。咁雖然其實喺我哋嘅日常飲食入面咧，佢哋嘅即係佔咧都係好少嘅部分啫，係嘛？即係以種類嚟計啊，或者以份量嚟計，咁但係就呢種嘅傳統就保存咗落嚟啦，係 啊， 係嘛？咁就叫鹹料啦。嗱、咁但係咧，今日其實講食物安全為主啦，嚇、一陣間都會講翻呢個糧食生產嘅，但係我就用呢個鹹料作為一個引子咧、就有講到咧，你嗰陣時一定未出世啦，其實我都好細個，原來香港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，嗰啲牛肉啊，係嗰啲賣牛肉嘅人咧，佢會落一種嘢落去。話就話宣稱咧，就令到啲牛肉更加好味啊，或者更加彈牙，或者係冇咁韌啊咁啊。咁但其實原來咧就是、因為佢防腐、 哦， 因為香港係亞熱帶，大家知啦，係啲牛肉咁老輕輕掛曬出嚟，咁有啲可能好耐賣唔去。嗰種叫咩咧？叫硼砂。 硼砂。 硼砂。咁硼咧就石字邊一個崩潰個崩喎、不過就唔係讀崩啊，應該係硼啊。咁、但係硼咧，其實就喺元素入面啊，周期表啊排第五嘅。啊，就輕害你皮硼，咁但係跟住咧，其實就係成個宇宙入面最重要、最重要嘅啦，即係對於我哋嚟講，特別係啊，就係碳啦，碳、氮、氧、氟、鈉啊，嚇，即係頭嗰十種元素。所以咧，其實硼咧就啱啱就係喺碳之前嘅、即係咧佢係排第五，碳就排第六啊嘛。咁所以我哋咪即係因為佢六個質子、六個中子，所以碳十二啊嘛，放射性嘅叫碳十四啊嘛。咁但係硼嚟講咧就叫 boron，B-O-R-O-N 啊 ，boron。咁啊 ，boron 咧。原來佢其中一種化合物咧叫 borax，B-O-R-A-X。borax 就係我哋所謂嘅硼砂啦。咁我記得好細個，好細個，因為一定係小學時代啦。就聽講咧，就話硼砂咧，卒之就俾政府禁咗。 咦？點解？ 係啦，原來咧佢係有防腐作用，但係後嚟咧就發現咧，佢係會即係引致我哋嘅健康有問題嘅。 哦，吓、加咗去就 系系啦，加咗去咧，原来系有害嘅，佢本身系有毒嘅。硼砂咧，如果你系进食得稍为大量些少咧，直情系会死人嘅，吓、即系毒性嘅，有毒性嘅。咁所以咧嗰阵时我就听见，咁后嚟亦都知道咧，原来台湾咧有一段时间咧，嗱台湾咧可能我中意中人食台湾菜嘅，就中意食，其实我都中意食就贡丸。吓、其实就系猪肉丸嚟嘅啫嘛，但系佢整到好少味嘅系嘛，即系个贡丸啊，即系弹牙嘅，差唔多好似可以打乒乓波啊嘛。但系原来咧有一段时间咧，台湾咧亦都咧系流行用硼砂摆落啲贡丸嗰度整贡丸嘅时期，咁佢话咧令到佢咧就更加弹牙同埋有质感咁样。 其实呢个硼砂系几耐就有人用噶？ 好耐噶啦，应该都好耐噶啦，分分钟可能系我谂最少十八九世纪啊，我呢、這个我就冇考究啦吓。咁、但系咧即系可能佢嘅毒性咧，之前啲人冇咁迷疑啊，系啦，咁 即係可能食咗落去都有害都唔定啊，但係 死咗都唔知， 死咗都唔知咁啊！以前好多奇難雜症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後嚟咧，咁我諗我記得話係香港禁用硼砂咧，即係實在因為太多資料要抄咧，呢樣我都冇抄啦。係幾多年咧？係六十年代定七十年代咧？ 我都未出世， 我就唔記得咗。你一定未出世嘅。咁呢樣嘢硼砂，咁但係就係一個防腐嘅問題。但係講真咧，其實防腐呢樣嘢咧，其實亦都係引起好多食物安全嘅問題嘅嚇。即係喺食物添加劑入面咧，點解天然嘅食物好地地點解要添加啲佢本來唔屬於佢嘅成分落去咧？其實咧九成九咧都係為咗防腐。咁當然後嚟咧就為咗增加個口感啊，令到啲麵包更加漲、更加鬆化， 或者改一啲顏色啊。 係啦，冇錯，特別係啲饅頭白雪雪啊，都話啦，啲人話其實你真係健康嗰啲饅頭咧，其實饅頭唔應該係咁雪白嘅，其實應該黃黃地，同埋呢嗰個質感係好粗糙嘅。但係你而家嗰啲滑嗰啲饅頭，如果你去超級市場買嗰啲咧，通常都急凍添啦，係嘛？哇！即係個表面滑捋捋、白雪雪咧，其實就唔健康嘅。係嘛？因為佢全部因為加咗嗰啲人工嘅添加劑咧，佢先至會咁嘅質感嘅啫，咁樣樣。好啦，嗱咁樣咧，跟住落嚟咧，就同大家又講另一個故仔啊，就係、是、講完鹹料硼砂之後咧，就係、是、講原來西方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有好多呢啲咁嘅民間嘅謬誤啊，即係你可以話民間傳說咧，有好有趣嘅。其中有一個咧，就話如果你有一塊漢麵包，搽咗牛油。掟上半空亂咁掟，咁樣跌翻落嚟嘅時期咧，個牛油一定係向天嘅，啲人係咁講叫 butter side up 啊。咁樣科學家咧，其實都唔使科學家嘅，其實你都可以嘅，不過就會好嘥麵包嘥牛油。 咁 係 咪真㗎？ 咁樣咧，我睇翻嚟嘅結論咧，就係話其實好似冇根據嚇，冇根據。通常你即係搽一滴咁多牛油咧，其實就唔應該影響嘅咁樣啊。得你搽大量可能係啦，我自己都冇做過實驗。咁但係其實原來有另外一個呢啲咁嘅民間。间神话咧就系点样咧？就系话如果我跌一块面包吓、啊，即系今次唔好话汉面包啦，普通面包啦吓、啊，我跌一块面包落地下，即刻执翻佢，系冇事嘅。你信唔信咧？ 我听过， 系咧， 几秒钟之内 系啦。這個、呢个原来叫做 5-second rule， 即系五秒之内嘅守则，系嘛？就系话咧系冇事嘅咁样嘅。咁但係科學家梗係有研究過啦，真係㗎。咁研究可能都有人發表過論文嘅，不過發表完一兩篇都已經唔值得再研究啦，係咪？係冇根據嘅。 梗係冇啦。 即係話，如果你個地下咧係污糟，即係其實所謂污糟最主要係有細菌啫，係咪？即係除非你喺嗰啲特別工廠有重金屬嗰啲係死得添啦，係咪？但係普通嘅家居，咁你如果跌咗落地下咧，佢即係始終係有啲細菌嘅。原來因為有啲細菌咧，特別係我哋成日話食物中毒嗰啲咧，就係沙門氏菌啦。Salmonella， 咁啊，沙門氏菌咧，原來即係科學家研究過咧，佢就算係一個好乾爽嘅地方咧，佢都可以係即係好幾個鐘頭啊，甚至成差唔多十個八個鐘頭都唔死嘅，都唔死嘅。咁所以你唔好以為話，喂，我啲嗰度又唔係話濕滴滴，又睇唔到有污糟嘢，咁所以應該冇事啦。其實唔係嘅，即係細菌係眼睇唔見噶嘛。好啦，咁所以你跌塊麵包裏面咧，佢一定會黐住啲細菌。但係個問題咧就係睇你邊度啦。我成日都講，如果係。你屋企我屋企咁樣，我相信都唔會好垃圾，係啦，你即係每日都有掃下地啊、拖下地啊咁樣，又唔會有好多污糟嘢咧。你跌咗落去執翻嚟食咧，其實真係九成九啊，即係相信一百個人都超過九啊九，其實應該冇事嘅，即係除非你嗰啲免疫能力真係好差好差，即係話其實係有細菌，不過我照食，因為叫做大菌食細菌。就細菌就當補品係咪啊？咁所以咧，其實人係有免疫力噶嘛。但係嗱，老實講，如果係公眾地方就唔好制啦，係嘛？特別係茶樓啊，特別係千祈嘅地氈，你就一定唔好制，係嘛？地氈一定藏污納垢係緊要過地板啊、街磚啊咁樣樣嘅。咁科學家研究過，就話你跌咗落去一秒鐘，同埋跌咗落去，譬如我等五秒鐘、六秒鐘嗱，即係過咗六秒先算啦。其實咧。嗰、那個細都一定沾染細菌，其實冇分別嘅。不過就確實，如果你時間越長咧，沾染嘅細菌就越多。 嚇、 所以即係話，如果你係一兩分鐘咁樣嘅時期先攞翻上嚟咧，個細菌就一定多過你五秒鐘。咁咧，咁啊冇啦，你跌咗落去咧兩分鐘你仲食，你唔係傻啊，係嘛？咁但係咧一兩秒嘅時期咧，我覺得如果喺屋企，即係假設你屋企乾淨啊嚇，確實咧。就都可以食嘅，咁就視乎乜嘢啦。如果你嗰樣嘢根本係濕滴滴嘅，即係個食物本身，咁就好心唔好食啦。但係你嗰個食物本身係乾爽嘅，乾爽嘅，譬如跌一粒栗子，即係嗰啲炒栗子咁樣，我相信真係跌粒炒栗子即刻執翻食，係嘛？即係一千個人都唔會有一個人入醫院嘅，係嘛？好啦， 咁呢個就係講沙門氏菌啦。咁啊，沙門氏菌咧，即係頭先呢個城市神話啦，都市神話啦，係咪？就係話我哋其實好多時食咗啲污糟嘢落肚，令到我哋唔舒服啊，甚至係作嘔啊，又吐瀉啊咁樣咧。其實咧就有幾種細菌嘅，就沙門氏菌係其中一種啦。佢主要就係因為啲嘢腐爛咗之後咧，佢就會出啊。咁另外一種係大腸桿菌啦，嚇、大家都知道啦，有啲污糟水啊，嚇、大腸桿菌一定咧就有個某個標準㗎啦，世衛係嘛？如果唔係咧，你又會嗰啲又屙啊又嘔啊嗰啲痢疾啊咁。咁沙門氏菌就導致咩咧？基本上我哋好似就所謂食物中毒就係腸胃炎啦。咁、或者咧，佢原來係可以導致傷寒嘅，佢有好多種類嘅，其實三門氏菌都，咁、有啲可以導致嗰個傷寒，咁有啊，某少部分甚至會係引起霍亂嘅添，咁、所以咧，大家要注意衞生啦，食嘢嘅時間要洗手啦，之前係嘛，咁啊洗手而家又有守則添，係嘛，就要最少要幾多話，我都唔知，小學生應該清楚我要洗一分鐘啊， 一分鐘， 嗱、咁樣咧，我而家嚟講咧，實際上真係洗手咧，自從2003年沙士之後咧，我好乖喎，我以前洗手係真係好馬虎嘅咋，係咁喺水度， 係喎、 你有冇呢個改變習慣？ 我唔係話好大改變，我都係好快咯，我都係洗雲咁啊算啦。 唔得啦，人哋話咧，第一即係你真正咧就要用番鹼，番鹼咧仲要捽雲咧，其實洗手嗰個咧嗰、個步驟要係咁嘅。我以前就係咁啦，攞咗條番鹼就即刻喺個水落面一沖嗰，其實咧嗰啲番鹼咧一攞完就沖走噶啦，係唔啱嘅，應該攞咗番鹼。就唔好掂水，就喺隻手度捽捽捽捽捽，用啲番鹼嚟捽，然後捽勻曬之後，先至喺水度沖沖沖沖沖走啲番鹼。其實咧，即係如果用佢呢個理論啊，嗱，即係我哋將我哋嘅理論，即係講你個睇法顛覆咧，就係話個水唔係我哋清潔雙手嘅，啲、水係愛嚟 清潔番鹼。 係啦，冇錯啊，係沖走啲番鹼嘅就，嗰、個番鹼咧先至係殺菌嘅，係冇錯。係啊，咁啊。 香港的 expenditure 咧系 income driven 嘅，系全世界都冇嘅。嗱，你睇见咧，其实系蓝线飙咗上去，早几年飙咗上去，而红线咧 跟住 上去嘅。其实 有一年嘅 盈余太大飙犀利，系 lift 咗几年嘅，足足系。第二年就系咁多次，真系二万俾你坐死咗。 所以佢而家下年就要俾啦， 就要俾啦， 系啦， 而家临时性支出。 逢星期一、四晚上10点。逍遥，逍遥。